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今天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因地制宜综合实施，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消除绝对贫困。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通知，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及其委托的房地产销售机构不得以提高住房销售价格、减少价格折扣等方式限制、阻挠、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全市地下空间综合整治工作协调小组会议召开，今年要全面完成年度712处挂账整治工作任务。本月起，朝阳区对市政备案路段路侧停车实行电子收费全覆盖，共涉及24个街乡、89条街道和7004个路侧车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号发布消息，我国野外大熊猫濒危状况得到进一步缓解，圈养种群遗传性不断上升，大熊猫科研及野化放归获得阶段性成果。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在北京境内的通州至大兴段于20号正式通车，意味着国家高速公路网在京津冀3D的高速断头路已全部打通。作为市教委直属的12年一贯制公立学校，北京学校在通州区鹿城镇开工，计划明年9月小学部1年级招生，到明年年底中学部建成。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FM 九六九。 郑中基在歌曲里大唱着相思无用，一旦爱情不能相伴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变故，便像楼房换了主人，砸掉了装修重新来过，而后在情感大厦中原先留下的一丝丝残留，有时候会勾起你永恒的回忆，这便是对爱情的思念。思念爱情是对一种情感繁华的追忆，它大多是伤感的，属于那种深深的刻骨伤痛。一起来听郑中基的这一首《相思无用》。 我一腔真情意，总要有个人愿意懂。相思无用，

车长声音通知尾站到此，钟声响起正午时，朝台下撞的爱，家庭被爱的色彩，很想一生花光气力相爱，难道最终输得慷慨，我发誓不会困在最善变的海，尽情愚弄我吧，我自幸会甘没让眼泪要流下，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尽情愉快吧，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她开的车，听她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明白人生无常，有一些人一旦错过便不能回头了，即使破镜的重圆，也只会令那扇破碎镜面上的裂痕越来越深。思念总在分手后，人生若只是初见。思念是一种执着的念想，思念的不是分手的恋人，而是失去的恋情。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学友的歌曲《思念》。 便是我的心。不由自主的犹豫，一不小心激动我的情，才知道藏不住飘落在我眼里的寒意，难解难分的美丽，这是怎样的情绪，不能言语的缠绵，又舍不得一句话说完我所有思念的心情。在我眼里的含义，难解难分的美丽，这是怎样的情绪，不能言语的缠绵，又舍不得一句话说完我所有思念的心情。 明白我多对这种风景，我好

是梁咏琪、古巨基演唱的歌曲，由林伟文作曲，何启宏填词。华纳唱片1999年在中国香港发行，被评为 KTV 必点的情歌对唱之一。最美好的感情，怦然这一份心动，缠绵这一份喜悦，定格成了心底的永恒。一起来听《许愿》。 距离拉得太遥远，我 觉，手牵人笑永远，像是你又递来一杯热咖啡，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我寄了张卡片，画你的笑脸，写祝福的留言， 心一边又后悔，很短暂，狂热留下得一杯冷水，仍定是可歌可泣的一双一对，长时期吃喝玩乐新鲜感减退，同情笑下去，同时错下去，符合这规矩。假使你是情侣，假使你共同一起生活里，同样会记挂他生于咫尺，心于千里，不可抑压像潮水。想想我为谁厮守终生死去，罪恶感中找乐趣。力一篇一篇真的可倒退，从头来与你代入他的轨迹里，谁人会避拒，谁人作伴侣，难道有规矩？假使你是情侣，假使你共同一起生活里，同样会记挂他身于咫尺，心于千里，不可抑压像潮水。想想我为谁厮守终生死去，罪恶感中找乐趣。得不到多么好，当得到不知怎算好，奢侈的一声天荒地老，如何能抵挡当中诱惑，谁更好？一起会闹情绪，分开了为何意会生命里，谁是我最爱的？应该一个，应该三个，应该数到像流水，数数到尽头，终此一生之旅，尚有几多新伴侣？一起这种艺术，若果只是漫长忍让，应感激终身的伴侣。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经典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近日，财政部、中央文明办等12部门联合发文表示，违法违规网络售彩行为将予以严处，并实施联合惩戒。支付宝宣布升级延时到账功能，通过支付宝转账后，如察觉可能遭遇电信诈骗，只要延时转账还未到账，及时报警就能冻结交易。本市多部门依托我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开通了打击黑中介投诉举报专线。根据21号出台的办法，社区养老驿站提供住洁、住浴、住医等服务、日间照料等托养服务以及连锁运营时，将获得不同程度的资金支持。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数28.26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11.4%；出入境旅游总人数1.41亿人次，同比增长6.9%。北京市提出，未来将构建由两大主攻方向和九大重点领域环节组成的文创高精尖内容体系，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北京时间21号晚，欧洲足球协会联盟宣布，大卫·贝克汉姆将获得2018年欧足联主席奖。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美国研究者在当代生物学当中发表了一项新的研究，称一个人只要花1秒钟就能够发现美的事物，而且当看到美的事物的时候，人会体验到一种非常强烈的快乐感，而一见钟情就是一种真实存在的这种感觉了，它引发的愉悦感类似于糖引发的欢快感觉。所以在科学家的眼里呢，一见钟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一块糖所带来的幸福感了。那你认为一见钟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你有没有什么样一见钟情的经历？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我想呢，所谓的你一见钟情的那个人身上有光，可能是因为这个光是来源于你的眼睛吧。那今晚的互动话题，一见钟情的感觉，也欢迎你继续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九六九。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的，也听经典九六九。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精英优选经典九六九。 九六九， 欢迎。

伤心的颤抖，这无力的双手，我只能够回忆当初对你的曾经拥有。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把车子停在外面，不但要让车子经受风吹雨打，有时候还会被其他的车子剐蹭到。要是有摄像头倒还好，要是没有就麻烦了，甚至都找不到肇事者。如果是小伤也就罢了，如果被撞得比较厉害就要出险。这个时候我们要小心报警和报保险的顺序，千万别搞错了，不然我们可能要面临赔不到一分钱的结局。很多车友遇到这种情况，首先都会先报警，如果有监控可以发现肇事车子，也找到了肇事者，那么事情就会好办得多。因为不清楚自己的车子是被谁撞的，交强险上显示要是车主无责，保险公司只能赔大家70%的损失，所以还是找到肇事者更好一些。如果刚好没有监控，就基本不可能找到肇事者了，再加上交警部门每天都要处理很多交通案件，说不定你的案件就不了了之了。或许你还不清楚保险是有时效性的，一定要在48小时内报车险，要是没有做到多半就没有结果了，到时候无论你的车子被撞成什么样都没有保险公司任何事情了。因此我们一定要记住了，注意保险的时效性，也就是说最好在发生事故之后先报给保险公司，只要保险公司这边已经存在备案，不管交警部门那边是不是能够找到肇事者，自己也不会亏很多，如果被撞得很严重，自己也能获得70%的赔偿。停爱车的时候还是要把车子停在有监控的地段，否则很可能车子被撞得很惨，到头来却无处索赔。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晚上九点，和家人朋友一块儿放松心情，我是赵薇。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唱尽每一段光阴，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经典的声音是爱。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在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界也很痛。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后，看着你好，看着你坏，我都捧在怀中，全部都爱。看着现在，看着未来，我都想让你在我纵容里被爱。 My life is such a crazy little game, and ever since I met you, girl, I've never been the same. Wanna hold you from winter to fall, and make love to you anywhere at all. Promise I'll be there when you're down and out, and I'll take you on a cruise round and round about.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在从宣武门到中关村人头攒动的地铁四号线，摘下耳机，响起他的声音。 经典九六九， 地铁 FM 九六九。 我在北京飞往成都三万英尺的高空，俯瞰云端，响起他的声音。 我在从美因茨到科布伦茨的莱茵河，捏着半张船票，想起他的声音。 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宇。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经典九六九，总被想起的声音。经典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正式启动，寻找想创业、有资源、有梦想的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301125071，13301125071。 身上皮肤了语言而焕然。 这里流窜着远在古老的故事，手心刻画上帝的仁慈，韵味之相思，韵味之相思。 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 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锁了门，关了窗，熄了灯，闭了眼，什么真走掉？看不见，听不着，想不成。两个人的依靠，一个人一只狗，一杯酒，一夜一下子变老，爱怎么能消失掉？床底下，书桌上，抽屉里，记忆里拼了命的找。是人相爱过的一秒，公路上城市中人行道向前不断的奔跑，痛追来了甩不掉。我听见海浪的声音， 站在城市的最中央，我想起眼泪的决心，你说愿意的那天起，后来怎么消失去，再也没有任何音讯，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 九精英有话说。 360公司董事长兼 CEO 周鸿祎， 我更多的还是看，第一，他是不是做了一个产品，这个产品真正的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改变了很多人的这种工作方式。第二个呢，我就从反面来说呢，就是说今天一个公司可能挣再多的钱，如果他突然一夜之间没有了，那大家会不会觉得很难受？啊，有的公司一夜之间没有了，这个可能大家也不觉得怎么样，那这种公司就谈不上伟大。那我其实觉得腾讯的微信还是做得很牛的，这个确实是把这十几亿中国人连在一起，对吧？而且是做了很多的创新。 老陆食堂创始人陆程， 我们确实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在买了很多的这种知识付费产品以后，开始觉得哦，质量参差不齐。越来越多的人在买了一样产品以后，开始把它束之高阁，像书一样当做收藏品。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整个知识付费火了2年以后，我认为在这样的一个形态下，未来认知这件事情不再稀缺了。 知名音乐人巫启贤， 那个时候听音乐是有成本，就是大家必须要去买这个录音带或者买 CD 来听，是有花成本的，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听歌会花时间去听，把一张作品的味道跟哪里好把它听出来。现在听音乐几乎是不用成本的，所以大家在听歌的时候就不懂得什么叫珍惜，所以现在的好歌比较难出来，不是因为没有好歌，而是因为大家太快了。